老木村。它真的是个村子，它在农村，对，在乡下。虽然它在乡下，可是我想地球人都知道它。怎么，你没听说过吗？哦，那你可得好好听听接下来小群姐姐要讲给你的关于老木村发生的这些故事。乡下的牛棚和草垛，远远近近的人都应该知道，而乡下住的三个好朋友更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三个朋友就住在农夫老胡塞家的牲口棚子里，就是给农场上的动物住的房子。他们是公鸡弗兰茨，它长着红红的鸡冠子，尖尖的嘴，还有漂亮的尾巴，还有胖猪瓦尔德，它是挺胖的，还有一只小小的老鼠江尼。这就是老木村的三个好朋友啦。闹钟。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胖猪瓦尔德想出了一个好点子。他总是这样，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好主意就会从脑子里嗖嗖嗖嗖的直往外蹦。瓦尔德一边吧嗒吧嗒地嚼着嘴里的东西，一边对他的两个朋友说， 我说兄弟们，你们知道我们还缺什么吗？是一个闹钟。 这时候公鸡弗兰茨打断了他的话。 闹钟？从哪才能弄到闹钟呢？ 这时候江尼小声地说， 跟老胡塞借呀。 老胡塞家里有什么，老鼠江尼最清楚。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老胡塞家的院子里。公鸡弗兰茨和胖猪瓦尔德给老鼠望风，老鼠嗖的一声窜进了老胡塞的屋子里，当然是在老胡塞不知道的时候偷偷地窜进去的。然后他嗖的一声又飞快地把闹钟从窗户给扔了出来。他们高兴极了，三个朋友开始围着闹钟转呀转呀转，转呀转呀转。他们开始等待着夜幕降临，夜晚到来。期待真是最大的快乐呀。他们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他们坐在草地上看着太阳，他们焦急地等着太阳落山，盼着闪闪发光的星星在夜空中闪光的时候能够早点到来。天真的黑了，天空好黑好黑呀，星星一颗一颗的在黑夜中闪亮。胖猪瓦尔德发现了一颗流星，咻，划过黑黑的夜空。有人说谁看到流星马上许一个愿望肯定灵。胖猪可以许愿了，他说， 我想进屋子里去。 他挠着痒痒说， 这儿的蚊子太多了。 哎呀，他们进到了屋子里，牛姑姑睡得香极了。在电灯底下，三个好朋友摇着牛姑姑的尾巴玩起了跳绳。胖猪瓦尔德摇，公鸡和老鼠跳。哇，牛姑姑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羊叔叔靠在一根木桩子上，他喜欢咩咩叫。他们给羊叔叔偷偷地涂了黑胡子，羊叔叔睡着了，完全没发现。接着，他们三个又溜进了猪圈。两只猪，克里斯和卡米拉，正靠在一起呼呼大睡呢。这三个淘气鬼把克里斯和卡米拉的小尾巴系在了一起。克里斯和卡米拉是非常相亲相爱的，每天都不分开的一对儿。月亮升起来了， 月光从天窗里照进来，家庭影院的时间到了。他们三个站在房梁上，就在月光照进来的地方，共同表演了一场老木村三剑客。 嘿嘿，吼吼， 啊哈， 太精彩了！他们一直表演，一直表演，一直到雷欧出现的那一刻。雷欧是一只猫，住在农场上的猫，它总是穿着条纹的衣服，拉着一只木头做的小老鼠玩具。只听到老鼠一声惊叫，猛地一跳，嗖地躲进了干草里面。可就在差不多同时，他的两个好朋友胖猪瓦尔德和公鸡弗兰茨已经举起手中的剑，其实就是木棍儿，把那只猫打得嗖一声窜进烟囱逃跑了。当闹钟指向午夜十二点的时候，三个好朋友又套上白床单，开始准备装扮幽灵，准备大闹老木村。他们把拴牛的铁链子晃得哗啦哗啦直响，把垃圾桶和门弄得吱吱吱吱乒乓，还咯咯咯地笑着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可是很快，三个小幽灵开始打起了哈欠，要把闹钟调到太阳升起的时间，可真是让他们费了不少劲儿。他们互相说了晚安，接下来各自上床去睡觉了。公鸡弗兰茨觉得累极了，他窝在鸡舍的横杆上，怎么也睡不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闹钟没完没了的声音简直要快让他发疯了。到底是滴答滴答还是哒滴哒滴呢？唉，他越想越睡不着，天就快亮了。公鸡弗兰茨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把闹钟塞在了肚子下面。啊，总算安静了。弗兰茨很快的就沉沉的睡过去了。如果不是第二天早上，乔尼和瓦尔德及时叫醒了弗兰茨，那可就误了大事了。他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叫醒了弗兰茨，然后弄好了闹钟，然后他们骑着一辆自行车把闹钟还回老胡塞家。回来以后，弗兰茨问朋友们， 哦，真奇怪，闹钟怎么没响啊？ 老鼠教你说， 因为你正好坐在闹钟的按钮上了。 弗兰茨说， 哦，做闹钟真神奇，有意更美妙，我看来朋友比闹钟更可靠。 可是两个朋友还没来得及听清弗兰茨说什么，就已经又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赛车。有一天，三个好朋友老鼠江尼、公鸡弗兰茨和胖猪瓦尔德想出了一个巨好的主意。 会，明天一早我们得想个绝招来叫醒老木村。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在粪堆顶上集合了。老鼠教你负责测试风向，他举起尾巴， 风是朝这边吹的。 胖猪瓦尔德帮着公鸡弗兰茨做飞行前的准备，在他脖子上系了一根绳，就像放风筝那样。公鸡弗兰茨兴奋地拍打着翅膀说， 哦，得迎着风飞。 起飞很顺利，弗兰茨像风筝一样在清晨的风中飞了起来。他们的计划是他飞起来然后叫哦哦哦 老木村叫醒，可是大家听啊听啊，什么声音也没听到。乔尼和瓦尔德把弗兰茨从空中拽了下来，问他 怎么了？ 弗兰茨抓了抓套在脖子上的绳子说， 太紧了，太紧了。 他们赶紧解开了公鸡脖子上的绳子，然后大家一起急急忙忙地向牛棚跑去。啊，看来还是得用老办法，站在这里把大家叫醒。 哦哦哦！ 但还是晚了。他们在小狗本尼的窝里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商量下一次冒险做什么。这会儿本尼正在外面追兔子呢。三个好朋友骑上自行车，然后离开了老木村。公鸡站在车把上掌握方向，肥猪和老鼠一人蹬一个脚踏板。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凉爽的瀑布边上。然后他们决定抄近路去垃圾场里溜达一圈。三个好朋友推着自行车，小心地在碎玻璃片儿和垃圾堆中穿行。胖猪瓦尔德先发现了一口锅，他兴奋地叫， 这是我的。 两个朋友很羡慕，也都开始寻找宝贝。公鸡弗兰茨从土里刨出一只生锈的旱冰鞋，鞋的轮子还能转呢，大家都很羡慕。可是这会儿，老鼠乔尼从一只旧沙发后面找到了一辆木头推车，马上大家又对乔尼佩服极了。胖猪瓦尔德建议道， 我们赶紧上车试试。 公鸡弗兰茨也兴奋地咯咯叫了起来。可是老鼠乔尼尖着嗓门抗议说， 哎，这是我的车，我要自己开。 听起来他一点儿也不想跟大家商量这件事儿。乔尼骄傲地拉起车，把两个好朋友晾在一边。他在悬崖边上像骑马一样骑在车把上，车轮子开始向前滚了。 哎呀，这车是怎么开的呀？坏了， 前轮断了，木车只有后轮转着，冲向了山谷，从山坡上就飞快地下去了。乔尼和车跌进了山谷中的一堆碎石头和垃圾里面。哎呀，弗兰茨只好找来了一根绳子。弗兰茨用嘴叼着绳子，瓦尔德把绳子绑在腰上，然后下到山谷底下救老鼠去了。 他还活着， 胖猪大声地告诉公鸡，然后用他强壮的臂膀小心地抱起了老鼠。他们两个齐心合力把老鼠乔尼救上去了。弗兰茨咯咯地说， 哦，咯咯咯咯，我去弄点水。 他叼起瓦尔德捡到的锅，划着旱冰鞋去找水。然后胖猪瓦尔德把一锅凉水泼在了昏迷不醒的老鼠乔尼身上。 快醒醒，快醒醒。 过了一会儿，老鼠乔尼才慢慢地睁开眼睛，轻声地说， 还是我们三个在一起好啊。 老鼠乔尼太虚弱了，所以三个好朋友没办法骑自行车回老木村，只好把摔坏的木车从山谷里拉了回来。他们在车里面垫上香香的干草，把受伤的老鼠放在干草上。前轮子没了，公鸡弗兰茨就划着旱冰鞋来当车轮。 力大无穷的瓦尔德是出色的发动机，他来发动这辆车。 下山的时候，三个朋友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幸福快乐的表情。老鼠乔尼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他们继续开始赛车，就用这辆木头车。他们跑得可真快呀，比老胡赛家的拖拉机还快呢。那当然，有谁能比三个好朋友的力量更加强大呢？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开始学习写作文了，老师要求他每天都要学会记日记，但是检查这个作文的时候发现，呱呱有的时候喜欢滥用一些成语和词汇。家长和老师都指导过他，但是他的进步并不大。这不，最近呢，呱呱的爸爸出差了，晚上呱呱用微信给爸爸发了一段问候，他是这样写的： 我最亲密无间的爸爸，近来身体是否健壮如牛，工作是否蒸蒸日上，现在我正在奋不顾身耍猴玩命的学习，老师表扬了我的丰功伟绩，我听了以后沾沾自喜，您批评我爱滥用词语，我一定前功尽弃，卷土重来，祝爸爸万古长存。您的首屈一指的儿子呱呱。 呱呱家里边想要一个小弟弟或者是小妹妹，有一天呢，呱呱发现他的弟弟每天都在吃奶，于是他就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妈妈，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我们一家人天天都有好饭菜吃，小弟弟为什么只给他一点一滴的奶水喝，并不给他吃饭菜呢？ 妈妈解释说，因为你弟弟他没有牙齿，不会嚼东西，知道吗？所以他就只好吃奶咯。 哦，原来是这样。 于是呱呱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并且自言自语地说， 那我看隔壁老伯伯嘴里也没有一个牙齿，他也许每天也在吃妈妈的奶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小苹果幼儿园的马佑泽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下雨了。 下雨了，下雨了，小鸟躲在树叶下，小兔蹲在树洞中，小猫靠在草丛旁，小鸭藏在荷叶下。下雨了，下雨了，小动物们哈哈笑，原来是调皮的大象在洗澡。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小鸟躲在树叶下，小兔蹲在树洞中，小猫靠在草丛旁，小鸭藏在荷叶下。下雨啦，下雨啦，小动物们笑哈哈，原来是调皮的大象在洗澡呢。 一